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09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4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亿，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5点，系跌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7蚊，升5.6；阿里巴巴113.2，升4.4；美团204.4，跌3.8；京东集团248.6，跌5.6；中国海洋石油11.56，升3.8；盈富基金22.28，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78.1毫6，升1毫；快手86.15，跌1.3；药明生物70.5，升6.5；比亚迪股份303.6，升1.6。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831，瑞士法郎8.02，澳元5.626，加元6.246，新西兰元5.056，欧元8.411。每百日元对港元5.8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6。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0点，升25点。港金报1733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48美元，卖出185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丽景山路去翻葵芳方向啦。近住葵芳停车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丽景巴士总站对出嘅，就系丽景山路去葵芳方向，近住葵芳停车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巴士总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士美飞路一段呢就车多缓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西贡的北潭路由于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日北潭坳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角咀维港湾7座、大埔南山5座、观塘顺天村天柱楼、红磡海日豪园9座、西营盘皇后大道西210-218号华利楼、马鞍山晓峰湾畔5座、筲箕湾香岛5座、青衣长发村亮发楼、鲗鱼涌百惠苑凌柏角、慈云山慈正村正怡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渔樵记》，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830《渔樵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是海俊杰，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的话，快啲快啲同佢哋安排打疫苗啦！打咗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喺一月办好选校手续嘅家长，会喺六月一号至二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嘅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六月三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耐冇见 ，Cheers！ 难忘上清酒的清晰妒忌。 美酒发酵要时间要经验，同人生一样，随住时日的历练，一步一步将我们蜕变。千华今次回归广东乐坛，第一首作品就用了酒来比喻人生。 年份刚刚足够细微动人，遗憾未 作曲 Edgar 填词林若玲，编曲波多野预计，监制于日瑶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杨千华上线如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虽然雷暴警告，听住风骚冇暴躁，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啊，今日话礼拜四啦，我系睿睿李丽睿啊。 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6月9号，淑女关注组嘅悠悠好关注我。 嗯， 六月九号我都祝 佢。佢关注你嗰日嘅系两日前。 我知6月7号同埋6月9号。 系啦，冇错。 我都祝大家，特别系悠悠， 嗯， 六六无穷，长长久久。 Very good 啊！ 大家咁啊！ 四日四日，今日嘅节目嘢多到咧，真系如果我听众我都好想听，因为今日咧有我哋嘅爱我系列啦， 系啊， 一首向家佢致敬嘅歌曲啦，咁、嗯、样，亦都有今日周慧敏嘅《我在电台》呢日子最后一集啦，吓，亦、嗯、都有古灵精怪，今日讲灵体附喺物件，哇，到底有冇发生过咧？以前 会唔会附喺支笔度？ 会唔会附喺你个 pad 度咧？天成 pad 鬼咧？ 咦，出嚟啊！ 天气不稳定啊，雷暴警告有时候到今日11点钟啊，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狂风雷暴，搭把遮，稳阵少少啦。我哋有林忆莲呢支歌。 有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雨洒遍地，路正人寂寞，这痛哭的旅途人难去作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如此渗出。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淡着希冀。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呼 怀念你一再往后看，心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海像雾会，这个雨天无言流了泪，急风送陌路人雨中归去，又独行旧地，遇着拦路雨洒遍地，路正人寂寞，这痛哭的雨途人难去作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雨似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带着希冀， 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 翻嚟林忆莲，加埋 Blue Jeans 嘅呢首歌曲。下雨天。 年前咧买咗一个樟木笼啊，咁咧就我系摆衫嘅。咁嗰阵时个店主咧就话俾我听系一个新嘅樟木笼，但系我觉得系一个旧货嚟嘅，因为佢嘅木质好靓啦，同埋佢嘅锁头咧唔系一般街上面买到嘅锁头嚟嘅。 古灵精怪，今日12点新闻后播出。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将我醉， 提醒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听亲都笑， 我想收翻呢一句。 你直头要啦， 因为你谂住离开， 因为你唔会红啊嘛。 谂住 系啊，因为 你谂住离开系嘛， 一系就红，一系就唔红，系咪？一系离开唔离开，你自己拣咯。 佢系半红 不黑啊嘛， 半红不黑 系啊，系咁噶啦， 唔紧要， 唔紧要嘅，俾心机，好，我哋又有新嘅歌送俾大家。 冇错吓，咪接留住。听日风骚唱不完。今日咧讨论区上面咧，嗱，其实咧有一样嘢叫做有钱同冇钱啦。不过虽然咧有时网上成都会讲嘅，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就系、是、心中富有咧，其实都另外一种富有嚟嘅。 咁咪讲过咯，就唔系一定要得钱嘅。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咧，今日咧就话有啲人咧注定咗会无论点样努力都系贫穷嘅，因为具备咗佢所文章所讲叫做贫穷体质。贫穷体质即系来自你嘅性格啦，日常嘅生活 觉得是理财， 嗯， 是怎样理财和怎样看金钱， 是 有分别的，嗯，我觉得如果有些人是，嗯，真的你会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一世都这么穷的这样， 就是等于 不好意思我望着你 sorry 啊， 不紧要穷咪穷咯， 他爹如果有钱，啊， 心中富有， 渴望是心中富有， 有钱的， 因为有一样嘢我真的觉得 有钱关什么事啫。 我依家 系家仔啊嘛，可以啊。 你以为我本来富二代，佢走咗之后我就富一代啦。 富大代，咩富大代啊？ 系啊，睇你条裤都几大嘅个袋。 好啦，到底佢所讲嘅贫穷体质，咁大家咧可以当系参考下啦，听下啦咁样。第一， 啊， 要自己问自己嘅吓，一啲生活习惯啊、理财嘅态度啊咁样。第一。你知唔知而家銀包嗱唔好睇，即係你唔好即刻睇， 嗯， 唔好睇。你知唔知你今日有幾多錢一身咧？ 唔知㗎， 我諗大概$700到咯。 我都係，我都係$700到啦。 我係要諗一諗咯，因為有陣時唔係淨係我用啊嘛，可能我啲屋企人啊， 都係呢個銀包攞㗎， 梗係咯， 哇， 誒，差唔多900， 嗯， $900。 阿阿馬小強知唔知啊？你知唔知而家銀包幾多錢？ $700到啦。 900，我多你200，我俾你。 我預計我應 每人800。 有福仲享嚟做咩？ 有冇噶？ 我有，我而家攞出嚟。 我而家900。我頭先估自己係700，點不知原來多咗200。 我預計我係同你 哇好多錢啊，馬小強！ 睇下睇下睇下有幾多錢啊佢？ 700。 喂，咁要同我哋分享。 700，700幾。 我預計 嗰啲唔計啦， 我應該係千頭啦。 哇！ 我頭先咪講咗咯。 不如我哋一齊擺埋佢之後，跟住我哋 撈唔係一齊洗， 撈亂佢分 一齊洗。 係啊，咁先 係咁。咁先好 有。 我係嗰個屋企嘅煙撳錢機嚟噶嘛，即係 咁啊， 呢個會走埋嚟掹200，嗰個掹。就 咪好咯， 咁咪好咯，其實係幸福嚟嘅。 嗱，我真係唔知，原來我錯咗，原來我有1700。 哇！咁即係你冇分，我哋兩個有一分。 冇錯， 我有貧窮體質啦，即係我唔知自己有幾多錢。 未係都未做完。 其實個個都差唔多，有時你用下用下，你唔知幾多錢。 我都多咗200啦。 嗯，第二， 好嚟， 冇嘢買。都要行下铺头睇下有咩卖。 哦，冇啦，而家我 都冇， 我戒咗啦。 便利店我冇啦。 其实我要多谢呢个 Covid 嘅，因为早嗰轮咧，咪大家唔行街嘅，系咪？咁啊，或者就系你都会担心啦。咁你做完嘢就翻屋企，做完嘢翻屋企，做完嘢翻屋企。 慢慢就冇咗嗰种习 惯。慢慢你冇咗嗰种嘅诶购物欲啊，同埋嘅就你会觉得唔好啦，买咩衫啊？不如买口罩好过咯。所以你会少咗啲咁样嘅情况，你之后就可以戒噶啦。我觉得系啊。 不過其實對於賣嘢嗰啲人就慘啦，因為如果個個都係咁樣，誒翻屋企算啦咁樣，我都係嘅，寧願誒不如唔好行啦，翻屋企啦咁。 有一排 啫，我都會行嘅。 你都會行啊？係啊，你 周 圍 行邊 類 嘢？我好中意周圍行嘅，超級市場又好，便利店又好，咩我都中意。 但 係 你會唔會一定買到嘢？ 唔會， 定係你只係去供啫？ 去供咯， 就唔買嘅。 係啊， 咁就 除非真係好平好吸引。 好，第三題。 好，第三，屋企充滿雜物。 喂，呢个好难去。 我冇啦，我最近抌晒啦。 我有，系啦，有啲嘢 你当我有啦。 你太杂啦，我觉得 越嚟越杂， 唔好咁啦。 系啦， 系啊，到个风水都唔好噶。 我哋玩一日，玩一日去佢屋企执嘢咯，好嘛？帮佢 掉晒街， 开个张一个十。 好，第四， 你又话你有两分咯，已经大佬。 我知嘅，其实我咪话好多贫穷体质咯。我睇完个文章，我头先晚后都讲我好多贫穷体质。 第四， 我冇啦，容易购买。减价品 我冇 嗱，除非咁，我系本来已经谂住买嘅，但系我见到 有减价， 即系两个相同，有一个平啲，我就会买减价品，但我唔会专登走去为减价而买咯。 我补充嘅，譬如可能咧，就我买嘢食，咁你会发觉就佢有时会咁样啊嘛。有啲咧就譬如可能我买沙律咁先算啦，我谂住今晚会食嘅，咁就有一包系减价嘅，有一包唔减价， 我 讲 系 某一个 讲，系梗 系 咯， 梗 系 咯， 讲 正路啊，我哋精明嘅消费者。 所以上睇唔系充满减价货品，并没有，系啦，咁样咯，所以冇。 第五，不擅长整理杂物，我系。 非常擅长整理杂物。 嗯， 我一般 最近先将佢执到整整齐齐，每样嘢排好晒。 即系你谂住做示范单位嘅啦，你屋企。 其实真系可以。 如果你 系啊，真系好开心，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 每一样嘢都有佢自己摆嘅地方嘅。 如果你 可能系首饰就一个，跟住你嘅文件一格，跟住咧你个袋一格，你嘢一格，喂，你好开心，原来你揾嘢。 系啊，我有个朋友屋企又系成个示范单位咁嘅。 嗯。 即系哇，干干净 多样嘢都冇啊， 冇冇多余嘅嘢。 但系你例如如果你同一个我呢咁嘅人一齐住，咪好唔开心咯？ 我会好唔开心啊， 系啊， 系啊， 好辛苦啊。 会啊，因为我好怕啲人咧，即系咧咧啡啡嘅，同埋就系咩嘢咧？你做过啲乜嘢，我一睇就知噶啦。你明唔明我讲咩？ 喐过啲嘢 系唔系？你头先根本上你翻到嚟嘅时候，你做过啲咩嘢咧？就系、是、我另外嗰一半就系咁噶啦。例如佢冲咗个凉啦，永远嘅就会系 湿晒 啦。跟住佢食嗰啲咩嘢嘅话咧，佢就会食完之后咧，就会有一啲嘢咧就会 hea 咗喺度。 有条面喺度啦， 有条面喺度，我就知佢食紧面啦。又或者就系会有一支啤酒樽啊，或者有个杯啊，饮剩翻有一啖饮啖嘅饮剩嘅咩嘢咁样。 即系知道晒成个 picture 喺 晒。你系完全知道佢做嗰啲咩嘢，系永远唔会收嘅。好怕呢啲人。 诶，咁唔系，咁你而家都 OK 啊？即系你咪帮佢收咯，结果咪就系、是，如果佢系咁样嘅话， 所以就会好多时候大家都好唔开心咯，okay, 因为你一个好舐啡咯。 系、嗯，我会执嘅，我食完嘢一定执。 我都会执 抹台，原来好多人唔抹台噶， 唔得。 我唔明白、 啊，唔可以。 我会抹台，大佬抹唔抹台？ 呢啲我抹。 系啊，我仲要抹两次。 唔单止抹台，煮嘢抹埋个炉添。 系啊， 系啊，同、埋我会觉得你呢一啲咧，一做完就即刻跟手就做咧，系会好过你浸咗喺度， 快靓正。 系啊，你系要用双倍嘅时间同埋双倍嘅力，你先至可以洗到、 因为有啲嘢耐咗咧，好难抹嘅， 系 烂咗、停咗之后好难抹嘅。 饭、煲我又系一不完最后碗饭咧，即刻倒啲水落去浸 住佢。 系、啊， 你估下。好，第六，经常用信用卡或者系电子钱包付账，感觉上咧冇用到钱吓，好似有少少自呃自己，嘟咁就买完嘢啦 吓。又唔系咁讲，我只不过觉得就我唔想有太多散纸啫。同、埋，既然而家又咁容易用到啲嘅电子钱包，系啦、啊，但系我会睇翻我自己用咗啲咩钱嘅、我唔系代表话即系斩。脚趾鼻沙虫睇唔到自己就等于自己冇用到。 你会睇翻嗰条单 吗？我会睇翻、 哦， 因为你真系一定要睇。 系啊系啊，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系冇睇，点不知咧佢俾错咗嘢我，我被逼要睇啦，我先至发觉我就系有啲嘢唔系我买噶。跟住我就好惊啊！嗰阵我翻去同佢讲嘅时候，佢就话：其实咧佢自己啊收钱过，佢话其实你哋真系要对噶。 系啊系啊， 佢话我哋成日都系咁。佢话唔系我哋跌错啊，系架机有时自己唔知做咩疏疏地，自己会跌多啲唔系你哋嘅嘢噶， 又系哇哇声噶， 系一定系哇哇声噶呢啲咁样系咪？ 同埋我唔会离开个位添啊，即系你费事走完再翻嚟， 等佢话你。 因为我不嬲都唔对嘅、我只不过我翻去我就话，咦呢样嘢唔系我噶喎，咁样我先至就对账单，我先至发觉有三样嘢都唔系我买嘅， 要对噶， 饮茶我都会对， 即系佢入咗落去啊个账单度， 因为多 item 咧就要对。 第七咧我有少少奇怪嘅，即系摆咗落去同钱有啲唔拉楞啦，咁睇下你哋觉得点啦？佢话经常咧将好望挂喺口边，你觉得咧？ 我唔系， 我都唔会。 睇下对咩人、 我都 如果我唔想见佢，我就话好望咯。 呢排唔得闲， 系啊，但我唔会。有咩望得过？即系你会 priority 噶嘛？想见啲咩人做啲咩？ 自己分配。第八，经常用分期付款，吓永远唔会一笔过俾钱。 唔会，我一定系 一样嘢系分期付款紧。 你间楼 唔系 notebook 个 notebook， 哦， 系啊系啊。 我唔会，因为我有一个嘅即系理财嘅感觉，我会觉得嘅就系，如果你唔可以一笔过去买嘅话，即是代表你能力未有。 我又唔系咁睇，因为佢嗰时咧就系免息分期嘅。但系分到而家咧，我嗰日又走去问佢，话你仲有13期， 咪系咯？ 你 唔系烦咩？ 你分 咗 分几多期啊？廿四啊？ 唔记得啦，即系每个月又唔系好多，我觉得咦，哇，好开心、啊。但去到哇，点解咁耐都仲有十几期？哇，仲有成年喎，咁又有啲唔開心啦。 馬小強，你真係有口人話人冇口話自己啊！因為我記得我嗰同你講嘅就話，我都係睇中咗有啲嘢嘅話，我想分期付款，你千祈唔好，好煩啊！ 我就係話俾你聽， 呢個就係 唔係，所以我佢就係煩緊啊嘛！ 我就係煩緊，我嗰次就係話俾你聽，我又係 咩啫？ 唔係啊！我即係當我以為 不過咁，我唔係好明啦。你自己識講啦，佢銀碼唔係好大啫嘛。 係啊， 咁你咪 扣啊！你唔覺噶嘛？ 係 啊，係啊。但係當我知道仲有13個月， 你唔好諗佢咪得咯， 就會覺得好耐啊！如果你話 仲 有三個月，哇，正啦！就系即系嗰个 即系有啲争人钱嘅感觉， 系啊， 未还 唔开心、 我唔得噶。 通常咧车我先会上，即系叫上会啦，我先会分期嘅。但我都试过有一次咧，系嗰个买电视嗰日，其实你可以分期啊，又冇息咁。哦，系啊，电视都分期。咁嗰时咧，我记得部电视接近20,000到啦。 哇！ 咁啊，分一年咁200几蚊，啊，好快就供完咯。即系供完，冇咗咯，供完咯，原来咁。 你点知两百几蚊一个月啊？ 其实 两万蚊 系嘛？ 你几千蚊啊？两三千蚊一个月， 佢话工 哦系喎。 两万， 两千， 你报高十年 先， 我都觉得语词奇怪，你咪睇到个零啊？ 但你一个月两千，我觉得贵。 一个月两千好多钱噶啦， 系啊，仲痛苦，仲痛苦， 系啊。 不过而家冇啦，已经半年好耐啦， 冇，我暂时未有分， 系啊， 你都系哦， 我有一两分啦。 咁咧就话啦，如果咦，头先应该仲有一个噶，我咪睇漏咗咧，佢有好多鞋摆喺玄关， 未到，未到，未到， 未到，未到，未到， 未到，后 边 嚟噶，你仲有一个买咗保险 啊？系啊， 买咗保险冇 check，冰箱中有好多过期食材啊嘛， 讲咗，嗯，系啦，但系如果你买咗保险嘅话咧，就冇check嘅，呢个系。 嗯， 我自己抵打嘅，系啊，因为都搞呢啲几唔开心嘅事嘅， 系啊，嗰啲鞋咧成日堆晒喺玄关，呢个我系 冇， 即系 冇，我冇，千祈唔好啊！你知唔知啊？喺风水方面嚟讲嘅话，系非常唔好噶， 系 唔止风水啊，好唔方便啊，又开门一又棘实啊，咁样样。 但系啲人中意咁噶嘛？我觉得就摆喺你自己屋企里面都冇咁乞人憎，啲人系会摆喺出边嘅，你冇见过？ 会俾人偷鞋噶？ 唔得噶，咁样 系啊，特别一睇嗰啲名牌鞋或者限量版。仲唔偷嚟？ 公众地方嚟噶嘛？ 好啦，咁啊自己检查有冇一啲贫穷体质，有就改咗佢啦。雷暴警告仍然下到上昼十一点钟，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星期四，我哋今日爱好系列系一首向家居致敬嘅歌曲，咁你都系有选择咧，摆喺 Facebook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防人员今朝早近九点发现在大埔新娘潭失踪的女子证实死亡，会以直升机运走遗体。事发寻日中午12点几，红色暴雨期间，50几岁的事主同一名朋友行到龙珠瀑布的时候，怀疑跌落石间失踪。政府多个部门派员搜救。立法会二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荣预期今日会三读表决通过。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疫情下有些企业面对经济困难，但政府会设立资助计划，为雇主提供25年资助，总额达到332亿元。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在同一个节目说，疫情下商界面对经营困难，而雇员长远有强积金保障，现在长期服务金的最高上限是39万元，关注政府能否调低。他又担心取消强积金对冲造成劳资矛盾，出现一些年资长的雇员搏炒的情况，以获取长期服务金，雇主为了避免争拗，或者会将雇员转为合约制或者自雇制，反而和劳工福利保障背道而驰。由今个月13号起，政府辖下的指定医疗处所将会实施疫苗通行证安排，包括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妇女健康中心和地区康健中心等13类的处所。未接种疫苗人士需要出示48小时内的阴性核酸检测结果。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主席严楚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未接种疫苗的长期病患者或者严重残疾人士，即使外出亦都有困难，出入需要安排复康巴士或者陪诊人士，如果要前往检测中心亦都需要安排交通。他们都担心如果检测结果赶不及发出，会影响专科门诊的复诊期。他希望当局能够有酌情权，或者能否以快速测试作为进入处所的条件。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半岛核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在会上发言的时候说，当前半岛局势趋于紧张，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现在半岛局势发展至今，主要是美方政策反复，未能坚持以往对话成果，无视朝方合理关切所造成。将来局势很大程度取决于美方怎样做，关键在于美方能否正视问题症结，拎出负责任态度，采取有意义的实际行动。 行动。将军话：当前形势下，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导致误判的行动。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半岛问题，必须坚持政治解决、对话协商的大方向，必须摒弃制裁施压的旧路，必须推动安理会发挥建设性作用，必须重视维护地区国家的安全利益。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的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11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60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74点，跌1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3.8升2.4，阿里巴巴111.8升3蚊，美团202.8跌5.4，京东集团246.4跌7.8，盈富基金22.24跌2仙，中国海洋石油11.5升3.2，恒生中国企业77.8跌2.6，快手85.6跌1.85，比亚迪股份300.2跌1.8，药明生物70.2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42，瑞士法郎0.979，加元1.257，人民币6.695，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2点，升47点。港金报17,3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1.39美元，卖出1,8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对出啦，咁而家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丽景山路去葵芳方向近住葵芳停车场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丽景山路去翻葵芳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出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长江集团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大角咀的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在澳海城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西贡的北潭路由于昨天有冧山泥，北潭路来回方向近日北潭坳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不神，知唔知咩音乐类型嘅地位是最高的咧？ 波成，我梗系知啦，系 disco， 因为迪士高啊嘛。 Disco 的全名叫 Discotheque， 其实它是一个法文来的、 oh, okay. 意思就是 Record Library， Disco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样东西、mm-hmm. Disco 之后就会出现很多一些大家成日听 House Techno 啊， 就是你的领域了，是吗？ 是这个是那个根源来的。 骚动音乐逢星期一下午6点的环节，音乐桑拿， 跟你听下不同的音乐桑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江俊豪，你又睇埋啲吊运工作安全守则啊？你做啲咁危险嘅工作，系咪做到上晒瘾啊？ 磨砺都系一份工啫嘛，小心啲咪冇事咯。 新闻都有讲过啦，其中有单啊，就系话两支铁枝吊运途中啊松脱啊，跌咗落地下，击中咗一名工友啊。师傅，你帮下口啦。 其实不如了解多啲先啦，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疏忽吊运而出事，做足安全勿迟疑。我是 Simon 安俊豪，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讲讲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嘅12:30。小心啲啊，出边狂风暴雨啊！ 有冇黑掹掹啊？今日 梗系冇啦，冇琴日咁黑啊，琴日好惊啊！ 唔系啊，头先出边都几大雨啊， 系啊， 琴日真 系 好犀利， 我哋讲黑掹掹啊， 好黑，琴日嘅天气真系非常黑掹掹啊！ 你今日使唔使发功 咩啊？ 发狼 啊？求雨神啊嘛你，我琴日同大家讲话拜电视神，有人同我讲话黐线，边有啲咁嘅嘢噶？佢话你唔好理，我都会拜我哋嘅 app 神。 唉，正 有冇拜衰神啊？ 衰神 唔好拜 啊！黐线啊！衰神叫佢唔好嚟啦， 冇错啦。 好，请继续。 好啦，今日咧我睇到榜上咧有榜上，因为点解叫榜上咧？因为我哋香港系榜首嘅，就系讲紧咧呢个生活指数啊，生活成本最高昂嘅，即系话咧无论系起居、飲食、衣食住行，即系总之你一擘大眼咧，嗰个叫做使费咧就系最高的地方。 我觉得 系 因为个租扯上去， 系啊，唔系人工贵。 太贵， 人工又 其实都唔止添嘅。我觉得而家交通同埋食嘢咧都唔平嘅。 交通梗系贵啦， 系啊， 交 通尤其是生果，你觉唔觉得生果咧？ 7一个橙， 真系我仲系停留喺以前细细个系10蚊7个橙。我系10蚊7个橙啊！ 有啊有啊， 所以 我 真系冇办法能够可以 接受唔到7蚊1个橙 啊！ 好大， 你 几 时买过？最近你最近几时发 觉？咁我经常有买嘅，但只不过我系会停留咗喺嗰个时候嘅话，我就会觉得嗰啲生果咁贵系唔值咯。 系啊，你讲得啱啊，真系成7-8蚊8-9蚊1个橙嘅。 系啊，但系佢又好大只，又好重， 唔关事，唔关事。但系我只系会觉得嘅就系需唔需要咁贵啊？ 系。 同埋你有冇试过走去睇榴莲啊？今年我自己本身食榴莲噶啦，我觉得就系每一年都比旧年再贵啲。我觉得我平时我嚟讲嘅话，我会见到嘅即系喺超级市场可能佢剁开一半嘅，跟住你买半只榴莲翻去嘅话，我记得旧年我仲买紧嘅就系100多蚊到，你都有几有两三嚿可以翻去食下嘅。今年咧，我唔知系咪睇错，又或者系嗰个榴莲嘅种系比较贵啲啦，400多蚊咧。 哇，400多蚊？ 系啊。 使唔使夹钱买？ 我唔知啊，我即刻 领一领， 系啊，我即刻摆低啊，我即刻摆低咯，同埋得几督咋？ 7嚿系嘛？ 冇咁多 咩？冇咁多啊！ 咪除开咪成 4督， 70-80蚊一督。 你点买啊？我真系 呢啲有钱人嘅玩意嚟， 但系系普通嘅超级市场咋？ 哎呀， 系啊， 你又讲得啱， 点解咁贵 啊？可能我已经。因为我惯咗每日要食一个或者至两个橙嘅，咁我已经接受咗，但系谂住系其实贵嘅， 好 贵啊， 7-9蚊一个。你俾你买餸啱唔啱？你买一只橙，其实或者你买两只橙嘅话，等于你买一斤菜。 系 系咪十零 一条大鱼尾$10啫嘛？ 咪就系咯， 滚个汤。 所以你咪觉得其实嗰个比例系咪唔系好唔 系 好啱啊？ 系 啊，真系唔明白。 生果系贵嘅， 做乜耐咗佢烂咗？你真系 仲要系唔好食噶？有时 干蒸蒸 嘅，干嘅又或者系淡嘅， 酸嘅。 哇，真系好惨啊！ 我咧就买开外卖嘅，因为佢系无饭嘅。咁咧而家咧一家人四个人咧，其实你冇$200咧。好难买到一啲叫做 外卖， 外卖唔得， 外 卖搞 唔 掂，系啊！如果你餐餐外卖，会使多好多钱， 系啊，起码三嚿水， 冇错， 外卖啊， $200啦， 系啊， 一日啊嘛， 而家你 一餐啊， 买餸， 一餐差唔多， 买餸煮饭都要$150。 要，但系你都可以食耐啲咯。 系啊， 系啊。我最近譬如可能我买咗一次喺湿地街市啦，系咪？系啊，你咪就系 wet market。 佢系湿地经理，wet marketing manager。 你再嘈，我就叫阿大厨阿史 Danny 唔话俾你听最佳买餸时间。 哦，就我知啦，已经 嬲到我 啊！咁我就最近买咗$300到啦。咁但系我自己都可以食到成三四日啊。不过你系会要好好地去精打细算每一样嘢， 即系点样分配一嚿肉，分开两次， 又唔至于譬如可能我就系连续两日要食一样嘢，未必系，即系好可能嘅就系你一根菜，咁我可以用一半嚟去 灼， 系啦，就灼，咁跟住就整个汤，咁可能就隔一日嘅话就用埋嗰半根菜嘅就搵嚟炒。你系要咁样谂嘅话咧，你又会花样又会多啲啦， 系啊， 同埋你另外嘅话你又会开心啲啦。未必你要唔系话要用悭钱嚟嗰个角度， 是啊、 但系我觉得我要食好啲， 吓、 我要食好啲同埋要营养啲，因为其实你食落去嘅话系滋养自己嘅身体嘅营养嚟嘅，点解唔对自己好啲咧？ 有计啊，阿宇。我哋送菜共享，我买条鱼翻嚟，切一啲俾你，你买啲葱翻嚟又俾啲我。 你嗰啲又多咩鱼啊嘛？ 你咪切嗰棚，切棚骨俾佢系嘛？ 哇！你 我都有能本事可以整到好食嘅，我话你听，因为我哋有淑女关注组悠悠，我交俾佢搞掂。 好正，唔紧要，咩环境我搞得掂， 搞掂， 真 能量， 对自己好啲，一定要啊！ 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lo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id,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The feeling so much for me anymore。 26度气温，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到今日中午12点半。星期四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Michael learns to rock。That's why you go away。网上情，我在电台的日子，周慧敏。 我谂佢即系譬如你啦，阿蛋啦，即系阿朗啦 ，Bronze 啦，即系其实即系都系你哋有肯凑我哋，即系俾好多机会我哋嘅，因为始终即系如果你哋唔俾机会我哋，我哋其实系冇点做噶，你明唔明啊？ 我明，我明。 系啦，你哋要。即系可能喺开会度话要俾我哋有机会试，咁我哋先至有机会有一个串系俾我哋做节目噶嘛，咁所以我真系好特别要感谢啦。咁特别咧系 Michael 你咧系好唔同其他导师嘅，你系最有我哋，真系好信任我哋，俾我哋自由发挥，所以你系好随和，你当我哋系同伴，点样好尊重我哋嘅一个导师嚟噶。 哦，唔好咁讲。 系嘛，其他导师唔尊重我哋，其他咧就比较严厉。他哋會監管下我哋完成咯，咁嗰度因為我哋可能仲係細嘅最初嗰陣時，咁去到你嗰度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已經大啲啲啦，咁所以咧就可能你又會俾我哋 更大自由度，係咪自由度？ 咁第二個可能就係因為阿 Chris 啊，因為佢係已經係好成熟嘅一個。 係啊。成日咧嗱，我作為 producer 咁講啦，嗰時我 produce 呢個二人世界咧，即係黃偉勤同埋周慧敏啦。咁第一，佢兩個已經有自己嘅知名度啦，同埋自己嘅經驗啦，自己嘅風格同埋做嘢嘅方法。我成日覺得咧，如果做 producer 咧，太多框框啊，或者太多依樣唔得，嗰樣唔得，一定要做呢樣嘢咧。第一，那個 artist 即係你哋啦，未必會開心啦。第二，基本上有啲嘢我根本唔知道。可能你會做得好好呢，但如果我已經拍停咗，你都冇機會去試，咁咪會少咗啲嘅發揮啦，或者少咗即係聽眾會少咗啲享受囉。因為可能你可以試下咁樣做，我一睇我咦唔係幾好喎，咁我點知呢，如果你試下或者好呢，咁所以我會傾向作為 producer 呢，俾多啲空間呢啲 DJ 去試咁囉。咁所以就亦都證明呢係好好囉，即係二人世界，我相信好多聽開港台都仲會記得呢一個節目囉。 咁呢个系我哋嘅两个人嘅电台嘅代表作啦，咁同埋我自己好开心嘅，因为有个段咧可以个短剧啊，虽然系咁惊险即系现场得即系飞机仔咁去演啦，我系好中意古戏噶，同埋嗰阵时候有好多广播剧咧，你都请我去演噶喎。 嗯，系啊，系啊，系啊， 你自己写噶喎，系咪？ 系啊，系啊，我因为我以前做我未入二台之前，我系做广播剧编导噶嘛，唔知道你知唔知道？ 哦、 你知唔知噶？ 啊， 你唔知嘅咩？系啊，其实我系入咗电台做咗一轮，又出翻去，又入翻去，又再出翻去咁样嘅。我做过广播剧编导啦，所以以前咧有一轮嗰啲卫斯理啊，即系倪康嘅卫斯理啊，甚至啲言情小说亦书嗰啲啊，两个太太啊，定两个妻子，我唔记得咗。即系好多系我 produce 嘅。咁我喺嗰， 你俾好多机会我去演。声演又好开心，又好中意做呢啲噶。 咁你哋做得好都系电台嘅一个福分同埋听咗福分啊嘛，系咪先？好似今日咁样，系啊，咁开心啦，又 Vivian 同我哋倾偈吓，咁啊，多谢晒你啦。我希望咧喺未来嘅日子咧，即系虽然工作上未必会有一个叫做大家再做嘢啊或者合作，我唔知道有冇吓，即系但就算冇嘅话咧，都希望咧你喺各方面咧都系。享受到你应得嘅或者你想得到嘅嘢，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咁亦都啊，阿倪震咧，亦都系我三个节目的心嘅一个好拍档吓。即系我谂你嗰时都见证咗我啦、佢啦、邵国华啦，即系嗰段由 辉煌， 由冇人认识到后来， 所有人就嚟 嘅 呢 段 节目。 可以咁话嘅，可以咁话嘅，因为 我觉得系。 因为星期日本来呢冇乜太固定嘅听众群嘅。你知道星期日去游水游水，去飲茶去飲茶，行街行街，边个会听收音机。咁就係我哋撞咗个三个节目的心呢，就嗰陣时个收听率係全部其他电台加埋都唔够我哋一半啊，我諗。 系啊，你哋系冠军之余系红到咧，仲要出碟噶。 系啊， 我记得你哋系卖咗金唱片嘅，你自己唔记得咗？ 我即呢个我真系唔记得咗。不过最近我阿少大哥离开，我都有播过一两次。 系啊， 咁我都系 换 回好多回忆嘅。咁我相信 好多回忆 系啦。人生有好多朋友，我哋未必成日会见，但我哋会记住佢，同埋佢哋同我哋一齐过嘅日子咧，我哋都会记住。Vivian， 但系近年咧，你哋真系好心居简出。即係好少人會見到你喺一啲媒體啊上面啊，或者唔會再見到你接啲戲嚟拍啊、電視劇啊等等，係咪即係都係想即係過翻一啲比較平淡啲或者即係個人啲嘅生活啊？呢幾年 其實係嘅，因為都到咗呢個年紀啦，咁就即係我覺得每個人去到唔同嘅階段咧，就都會有唔同嘅選擇。咁而家我都覺得係即係唔應該係咁活躍嘅人咁樣啦。咁同埋香港唔係話唔完全唔做咯，咁我都係再選擇性得徹底啲先做啦。咁如果係真係好有興趣嘅劇本，咁我覺得又唔需要我離開屋企太多時間嘅話咧，我都係可以考慮嘅。咁無奈就有啲劇本係需要我係去內地啊，或者真係要離家 好耐， 係啊。嗰、那個等一個人打 friend， 嗰個已經係好好噶啦。佢俾我係離家前後九日，咁已經係即係對我嚟講最盡噶啦。咁你話要長時間咁樣走咧，我就係寧願放家庭重要啲咯，即係我寧願唔接一個角色咯，雖然好中意。咁你話我冇做過嘅舞台劇咧，我都想試嘅。咁但係就都未做一個啱嘅角色咁樣咯。咁反而你話我最近我有錄咗一隻歌啊，我最近啦錄咗一隻叫做Song 23，我是改編詩篇23篇的英文歌嚟嘅，咁咧就呢啲就簡單啲咯，因為我自己錄歌呢啲咧，我可以一個人自己係控制啲時間啦，喺香港完成啦，咁寫曲啊各樣啊都係可以自己，即係我係可以自己監製翻咯，咁變得容易啲 handle 啊，咁所以你話間唔中我遇到一啲中意嘅歌咧，我係可以錄啦，咁。如果中意个角色咧，就要真系要配合，即系佢拍，佢边度拍啊？ 拍几耐啊？要唔要离开屋企啊？ 或者佢真系中意到我可以系觉得系可以 愿意， 系可以放低而家少少嘅屋企生活，可以去俾个戏咧，有冇咁中意啦？咁就即系睇下个程度系几多咯。 非常之好啊！咁希望你家庭生活咧一路开开心心，工作方面咧亦都希望未来咧有机会睇到你其他嘅演出啊！好，咁啊，今次真系好开心，多谢晒 Vivian 周慧敏，多谢晒， 多谢 Michael， 多谢晒，拜拜， 拜拜。 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在那遥远又已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前世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生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渐直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 有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前世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生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 香港的身份積極參與國際法發展，配合國家政策，協助推動涉外法治建設，亦都可以鞏固香港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領導位置。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的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29点，跌84点，总成交金额7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7点，跌136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93.6係升2.2，阿里巴巴111.6升2.8，美團201.4跌6.8，京東集團246元跌8.2，盈富基金22.24跌2仙，中國海洋石油11.54升3.6，快手86元跌1.45，恒生中國企業77.76跌3毫，藥明生物70.85升1元，比亚迪股份302元冇。起跌。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835，瑞士法郎8.021，澳元5.63，加元6.249，新西兰元5.056，欧元8.4145。每百日元对港元5.8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4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8点，升44点。港金报17,3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3美元，卖出1,85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重复多次，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咁喺青葵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咧都有交通意外，但系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系青葵公路去荃 荃湾，近住美孚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咁至于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旺角，近住启泰苑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伟业街天桥去旺角，近住启泰苑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有翻车龙噶，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嘅协和街去顺天村方向，近住高雷中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物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咧，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就系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另外最新嘅消息咧，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嘅，排到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咁喺西贡嘅北潭路咧，就因为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咧要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蔚蓝湾畔六座、鲗鱼涌太古城庐山阁、鲗鱼涌太古城中心地下003-004号铺、阿斯玛云南风味轩、旺角通菜街2Q-2C号、鸿辉大厦地下7号铺、一日三餐旺角朗豪坊4A楼、6号铺、魏之旺角豉油街104号、鸿都大厦东翼1楼、花园餐厅何文田广场3楼、302号铺、翠河餐厅同埋何文田广场2楼、227-228号铺、你好茶饭粉岭皇后山村皇后山商场1楼、101号铺、八月茶室粉岭马色路1号、日丰广场1楼、118号铺、新明苑宴会厅。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比喻玲将寒霜植入体内的纪云和一心求死，但灵清发现佢体内有九尾狐的灵丹，仲兼备地仙和天仙双脉灵力，而且成功化解了寒霜，但纪云和只是冷笑一声。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国剧夜场。 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在深山的淘金区老板武建超的沙金被偷，又遭遇河套被吞并的危机，背后操控的是绰号猫头鹰的神秘金贩，而区内的淘金客孤注一掷，转向荒废的老金场最后一搏，究竟神秘金贩猫头鹰背后有什么阴谋呢？国剧夜场《淘金》，六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港台电视31。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雷暴警告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95%。星期四雷暴警告会有效时间到今日12点半。 爱好系列， 今日我哋爱好系列咧，咪原本咧就唔系呢一个题目嘅。咁啊，其实琴日咧，我哋大家都喺度倾紧嘅时候，我就话啊，不如一首咧就系爆喊嘅歌曲啦。咁咁啊， 点 不 知咧？ 吓，点解啊？因为喺度搵紧歌啊。 佢随意讲嘅啫。 哦，系啊，但好认真。咁但系今日咧，我就谂下嘅时候，我发觉咦，唔系。咁我就系做完节目之后啦，咁我同我哋嘅编导欣欣啊倾偈啦。咁佢礼拜六都有一个节目噶嘛。咁亦都系 tribute to 咧，就系阿家驹咧。咁佢都做咗一啲嘢嘅。咁跟住我就话咦系。先突然间谂起嘅就话，其实听日就系家驹嘅60岁冥寿，所以我谂相信嘅就会有好多嘅电台嘅朋友啦，又或者系一啲嘅节目嘅话咧，都会做一啲嘅特辑咧，会去纪念佢嘅。咁所以我觉得，might as well 不如我哋喺今日嘅爱好系列咧，就转一转个主题先，因为做咗其他嘅歌曲嘅话，我谂我哋即系长做长有啊。咁但系咧，如果系呢一个嘅日子嘅话，我谂相信听翻家驹嘅歌曲咧，去怀念佢咧，都系我哋有好多嘅朋友嘅一啲情怀嚟噶，啱唔啱啊？ 听 佢歌大 噶 嘛， 系啊， 所以今日咧，我哋共享记忆吓，我哋咧就不分彼此啦吓，咁大家都系拣啲自己喜欢歌曲。其实家驹嘅歌曲咧，即系好多唔同嘅题材都有嘅，爱情嘅、生活嘅，譬如话香港嘅道地嘅嗰啲叫俾面派对啊，又有嘅，即系佢写好多不同嘅。我今日咧拣嚟呢一首歌曲，系我非常喜欢佢写嘅情歌嘅其中一首，亦都我经常如果讲到情歌咧，我一定会谂起播呢一首嘅。 点解会中意呢一首歌嘅？ 我觉得情人呢两个字有无限嘅幻想，情人可以系未发生，情人可以系已经发生完结咗，情人可以系前度情人、梦中情人，哇，100个情人， 或者系你嘅前世情人就系、是、你个女啦， 冇错， 系咪先？情人呢两个字可以包含好多好多嘅美丽嘅文章、故事、电影， 好听呢首， 送俾大家，情人。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 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盼望我别去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呢一首咧《情人》啦、 啊， 咁如果要讲翻嘅就系我同 Beyond 之间嘅一啲即系感觉嚟讲咧，其实讲真咧，我同阿家驹唔经常见面嘅，同埋好细个嘅时候嘅话，其实我系有啲惊佢嘅，因为咧，以前咧我都叫做系唱歌啦，同埋我系喺港台见到佢嘅有一次，咁、我就嗰次我唔记得我有冇讲过，但系嗰次系其实家驹有啲吓亲我嘅，嗰阵时候佢哋已经好受欢迎啦，咁啊同埋就系我喺港台度见到，我系记得喺 lobby 度见到佢哋，咁其实我就同其他嗰三子咧就有时会间唔中都会大家打个招呼咁样，咁、个感觉上咧就会觉得就系话佢始终系一个大哥，咁啊。我好記得嘅就係突然之間無端端咧就經過嘅時候咧，有人好大聲嗌我喂，但係佢唔係嗌我李麗蕊，佢係嗌我蔡麗晶。 蔡麗晶， 蔡麗晶以前一個童星嚟嘅， 蔡麗晶嗰啲啊，係 啦，即係細路女。我加入樂壇嘅時候，其實我都係十零歲嘅啫嘛，即係佢會覺得就係即係我俾佢嗰種感覺嘅，就係好似一個童星，都未讀完書啊，跟住你就已經嘅就 是、其實 係 啊， 加入係啊，咁佢、所以佢咪叫我做蔡麗。 十六岁啫嘛， 系啊，佢仲喺度扮话，你知唔知啊？蔡丽晶其实咧有一只碟噶，系嗰啲新年歌曲咧，喺度咁样一只手咧就执住个耳仔，另一手要点爆炸，我好激得噶。 哇！呢个画面好经典 啊！你系咪好惊啊？ 系啊！ 有一个乐队嘅男主音突然间嗌你大声咁喺个 lobby 面度蔡麗晶咁樣，我望一望嘅時候，你嗌我快啊，嗌你啊，咁你知唔知道乜乜咁同我講呢一件事？所以其實我係好記得，好記得，但我亦都因為咁樣，我係有啲驚佢嘅，即係佢會係咁樣好好直接嚟嘅呢一個人咯。咁所以就嗰次俾我嘅感覺就係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啦。之後我會覺得就係 Beyond 其實真係我哋香港樂壇嘅一個殿堂級嘅樂隊嚟嘅，佢亦都同唔同嘅年代亦都俾咗有好多嘅歌曲去俾咗我哋嘅香港人好多嘅回憶。佢同埋我覺得好難得一樣嘢嘅就我欣賞佢哋嘅重要有一啲就係第三世界嘅一啲世界觀，唔單止話就係喺香港譬如可能佢哋會去非洲嗰度探訪啦，佢哋會作得一首大家都好熟嘅 Armani 啦。之外嘅話，另外我今日揀嘅呢一首歌曲，我覺得都好有呢一種嘅情懷同埋一個胸襟，我覺得嘅就係貫徹咗嘅就係家居嘅精神嘅。來自嘅就係《落雨路》呢一個嘅大碟裏面嘅有一首唔係好多人會中意好中意嘅歌，但我唔知點解，我第一次聽嗰時候嘅話咧，我係深深受到感動嘅。你會感動到嘅就係話喺一個嘅大自然之下，一個大草原之下嘅話，大家好自由、好開心咁樣去尋找嘅呢一種嘅就係人有和平同埋有愛嘅呢一種嘅真體。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 15分咧，风骚快云。今日咧，我哋嘅爱好系列系向家居致敬歌曲。 冇错啦，我碰到Beyond 都好多机会嘅，例如劲歌金曲啦。 系、啊， 佢上呢啲音乐节目咧，就好另一种款嘅、 嗯， 就好多人跟住后边啊，咁佢哋又好酷嘅，即 系 你永远你无啦啦编剧走埋同人哋倾偈，好肉酸噶嘛。 但系中唔中意佢哋噶？ 好中意，嗰阵时觉得型潮流。咁、有一次，有一年咧，佢哋拍剧，暑假你知啦。 淘气双子星， 冇错啦，好多呢咁嘅青春片噶嘛。咁有一年，突然间，哇，点解餐厅咁多人喺度簇拥住嘅咧？装下原来啱啱佢哋放饭，个餐厅食饭。但系呢套戏咧，家驹就冇嘅，得加强同阿黄贯中，仲有黑勤啊，一班青春嘅人喺度。 系啦，咁啊，仲有，因为我识得一个阿梅小慧较为熟嘅，我就走埋同佢讲，喂，呢即系因为我惊认错人，问佢呢个系边个边个边个，咁啊走埋去倾偈，哇，好嗰种感觉好得意嘅，即系佢冇系当佢唔系戴住歌手嗰顶帽嘅时候咧，拍剧嘅时候咧，又系真系亲切啲嘅。咁我其中一个伙伴咧，细龟咧，佢最中意集邮，佢走埋同我哋影相， 好老土。 但系你就佢圈中都几多工作人中意咁样啦。 咁我就因为你知啦，佢细细粒粒，佢做呢啲嘢好似理所当然 啊 嘛。咁啊，喂马大咁啊。嗰次就老虎都跟埋影嗰张相，吓嗰个系好亲切嘅。咁呢一首歌咧拣嚟咧就系当年佢哋呢套剧嘅主题曲，系啦，就叫做《 逝去日子》。 半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雷暴警告仍有到今日十二点半嘅。咁我哋先听咧十一点半嘅新闻啦、财经消息、家乡消息，翻翻嚟仍有我哋嘅爱好系列。今日系一首向家居致敬嘅歌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最后一次以特首身份出席立法会答问会，佢总结过去五年任期，表示无可否认是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挑战前所未有，风高浪急，但驱动佢勇往直前、无畏无惧的是一份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的责任感。林郑月娥话：尽管社会对佢嘅工作评价不一，但佢可以大胆讲一句，佢已经交出一张无愧于自己嘅成绩表，为42年嘅公务生涯画上完整句号。祝愿香港政通人和，开创一国两制事业更辉煌。 林鄭月娥提到，由愛國者組成的立法會有助提升特區的施政效能，已經建於第六屆立法會，以至至今運作不足半年的第七屆立法會。她又說，事實告訴大家知道，如非確保愛國者治港，是無法落實多項工作，包括政府架構重組和港深兩地的合作等。由今个月13号起，政府辖下的指定医疗处所将会实施疫苗通行证安排，包括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妇女健康中心和地区康健中心等13类处所。未接种疫苗人士需要出示48小时内的阴性核酸检测结果。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主席严楚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未接种疫苗的长期病患者或者严重残疾人士，即使外出亦都有困难，出入需要安排复康巴士或者陪诊人士，如果要前往检测中心亦都需要安排交通。他们都担心，如果检测结果赶不及发出，会影响专科门诊的复诊期。他說希望當局能夠有酌情權，或者能不能夠以快速測試作為進入處所的條件。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新增164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53宗確診以及111宗無症狀感染，都是以內蒙古佔最多。53宗本土確診個案中，內蒙古37宗、遼寧11宗、上海4宗、北京1宗。111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中，內蒙古93宗、吉林和上海各5宗、遼寧3宗。內地累計超過224,000宗確診，5,226人不治，超過218,000人康復出院。美国众议院通过加强枪械管制法案，当中包括将购买半自动步枪的最低年龄由18岁提高至21岁。另外需要加强枪械的储存装置，若果因为枪支储存不当而被未成年人士使用而导致他人伤亡，将会处于最高5年监禁的罚则。众议院以223票赞成、204票反对通过法案，当中有5名的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法案将会交由参议院审议表决。分析认为，由于法案需要在参议院取得60票支持才可以通过，估计在两党势均力敌之下难以获得通过。据报在参议院内，各方正是研究部分温和的提案，例如推动短暂没收枪支的红旗法、没收可能对人构成威胁、精神不稳人士的枪械，以及在背景审查中将犯罪记录的范围扩大至青少年犯罪记录，防止枪支落入有潜在威胁的人士的手中。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65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84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9点，跌1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5.4升4蚊，阿里巴巴112.3升3.5，美团202.4跌5.8，京东集团248.4跌5.8，盈富基金22.26冇起跌，中国海洋石油11.52升3.4，快手86.8跌6.5，恒生中国企业77.9跌1.6，药明生物70.95升1.1，南方恒生科技4.7毫一仙四，系跌4.6。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29，瑞士法郎0.979，加元1.256，人民币6.689，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8点，升44点。港金报17,330蚊，升2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53.19美元，卖出18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消化紧去到大窝村。另外较早前青葵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美孚嘅交通意外就仲未清理好，驾驶人士净系可以用剩低嘅行车线行车。仲有西贡北潭路就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九龙区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挤塞，而观塘协和街近住长和苑来回方向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Kitty， 每日朝早六点，我会打开窗，吸一啖新鲜空气，再饮杯咖啡，呢啲已经变成我嘅习惯。 我是阿 O。每朝六点，我已经换好衫，睇埋新闻，呢啲都系我嘅习惯。 每朝六点到十点， 无论你习惯做乜嘢， 都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 Kitty 崔洁彤， 我系阿 O，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燕威，我有个愿望啊，如果你可以介绍到啲你都唔识嘅嘢就好啦。 阿 Lu， 我都有个愿望啊！如果可以路食又健康，仲好啊！ 咦，咁啱嘅，知识会社满足晒你嘅愿望。 路食全球， 健威导赏团加强阵容。 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了。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吓，廿六度嘅气温咁啊！今日咧，除咗一阵间继续会有爱好系列咧，十二点钟之后有半小时系会有古灵精怪吓，喜欢自己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十二点半我哋有 Dr. Eric 吓，同我哋讲下宠物嘅东西，然后一点至会有即安嘅 爱好系列。 讲到家居，讲到 Beyond 嗰阵时咧，即系好多快歌或者啲叫 band 生啦，系好热闹。其中呢一首我系特别喜欢嘅。哇，阿拉伯跳舞女郎 得 睇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都好犀利啊！因為有朋友佢就話咧，佢又會揀呢一首嘅《阿拉伯跳舞女郎》，因為如果大家有睇呢個《學校風雲》嘅，就係會見到李婆同埋佐治仔 喺 呢個 disco 嘅時候， 就係響起呢一首歌曲，大家一齊喺度跳舞。 傷心的酒灌進了心裏，落咗豆失的一個。真的心意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是一片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盼看见是你的影子，我的心。 有个啲音符咧，真系令人好兴奋，好想随住个歌曲摇摆嘅吓， 好中 阿拉伯跳舞女郎呢首 Beyond 嘅歌曲，好难忘记。 嗯， 好啦，咁啊，继续咧要同大家要讲一讲有关于嘅就系话怀念家驹咧。咁啊，当然啦，实际上喺我哋手头上嘅话咧，有好多只好多只碟， 好多 系啊， 都唔知道要播边只好。所以其實我都好糾結，我咧頭先有諗緊嘅就第一隻《和平與愛》，我就肯定已經係即係 必播 必播噶啦。咁因為就係啦，頭先我所講嘅呢一樣嘢啦。咁另外嘅咧就係佢嘅情歌當中，又或者即係都有好多個唔同嘅年代，或者係就係即係嗰啲感覺，所以想出嚟嘅。但係呢一首歌曲係永遠都會喺我自己嘅手機嘅 playlist 裡面嘅。不論係乜嘢嘅時候嘅話，我覺得一聽佢嘅前奏，你就会想翻起有好多嘅时候，你细细个可能系去识啲男朋友啊、女朋友啊、拍拖啊，咁你会有呢啲咁样嘅画面咧？可能而家真系冇噶啦，但系每一次一听呢一首歌嘅话，我都觉得好浪漫同埋系好正嘅，所以嚟我哋一嚟嘅话就会知道究竟系咩歌噶啦。以前我哋会搭火车啊嘛， 嗯， 系嘛，而家我哋唔会噶啦， 同埋有啲火车声， 同埋有啲浪漫啲就坐喺个楼梯嗰度， 以及嘅就系会喺你嗰个玻璃嗰度反映佢嘅倒影，即系呢啲咁样嘅一啲好细节上面嘅嘢咧，即系一啲少男少女嘅情怀，我觉得喺呢一首歌曲我就会谂翻起好多我以前嘅画面咯。 所以冇啊，到最后尾嘅时候我都觉得唔得，呢首歌一定要播。因为到今时今日嘅话，喺我嘅 song list 里面嘅话，我每一次一听到嘅时候咧，你知唔知我系好中意听呢首歌跑步啊？ 嗯， 系啊，你特别可以坚持得耐啲嘅，因为呢首歌其实都好长噶。 嗯， 唔讲咁多啦，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早班火车》。 天天早最欢喜，在车火车中再重逢你，迎着你那似花气味。难定下梦醒日期，玻璃窗把你反映，让眼睛可一再缠绵你，无奈你哪会知我在，凝望着万千 突然间你我谂起好多旧火车嗰啲嘅回忆，例如话咧过山窿隧道咧，我哋要闩窗嘅， 冇 错，啲煤屎，啲煤屎会飞晒嚟，同埋一阵异味， 系啊， 记唔记得？ 记得。 仲有啲猪卡， 你都经历，你都经历过， 梗系有啦， 系啦， 我都好大年纪噶啦，啲猪卡经历完之后嘅话，跟住你又再过嘅话，系有阵味噶嘛， 系啊，仲有嗰路轨好多石头噶， 但系嗰阵味就系我哋嘅味道啦，就系我哋嘅回忆啦。我可唔可以将呢一首歌曲点唱俾范玲医生听？ 可以， 因为头先我播紧嘅时候嘅话，佢即刻 WhatsApp 我，佢就话咧早班火车呢一首歌曲咧系佢嘅 top ten favorite。佢话佢以前咧喺考试之前咧就系一定要听呢首歌。 结果点啊？ 结 果成绩点啊？ 佢成为咗医生咯。 好多歌都系我哋集体回忆吓，同呢个火车一样系陪住我哋成长嘅。好啦，到阿马老师啦。 嗱，喺我成长阶段咧，我曾经有一个年代咧，八十年代尾咧，好兴拍卡拉 OK 嘅，个个都拍，日又拍，夜又拍。 因 为 嗰 时 候飞奴啊嘛， 唔系冇错啦，同埋因为兴唱卡拉 OK 嘛。 系啊。 某年某月有个TVB 嘅导演问我：，喂，可唔可以帮我拍 Beyond 嘅 MV 啊？ 烧仔。 嗯，好啊，咩仔都有。 叫你拍啊， 帮手啊！ 哇，拍 Beyond 啊，发达啦你！ 去几时？佢话即系争个人，佢话边度边度边度等。我好第二日争个 人意思即系叫你做幕前幕后啊 ，cool 做乜都做啊， 系做乜都做啦，唔好理啦。 我知，但系冇人揾佢做幕前。 佢话冇钱噶，因为不值所行，我得唔紧要，咁咪去啦。第二朝去龙虾湾， 哇， 好兴！ 嗰阵时候成日都去龙虾湾噶啦。 系啊，一日去到，咦？Beyond 咧 冇人嘅， 冇人得我哋一架车，又话拍 Beyond 啲 MV， 系啊，拍一啲水啊，啲云啊，我你有冇搞？ 拍啲石啊， 系啊， 浪花咁啊， 系啊， 咁使乜去咁？使乜去龙虾湾啫？ 要拍水啊嘛， 要拍水啊，系啊，因为有啲地方咧赶你走噶嗰时。结果就系俾佢咁样样， 即系成间 V 就影住啲水啊，影住啲落，拍打啲石头。 系啊，即系你几乎别人好多歌都 其实你拍完呢几个 shot 嘅话，系咩歌得噶？ 系啊，因为佢仲要慢镜，所以有埋播。系啦，咁另一件事咧就系话，当我上国内嘅时候咧，几乎。我想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啦，所有國內人都會識唱 Beyond 呢一首歌。 當然啦， 就算湖南湖北乜嘢人都好，你識唔識講廣東話？你識少少啦咁樣。唱呢首歌咧，唱得好準，一定識唱，唱得好好。依一首歌，我覺得都真係幾重要嘅，佢成為即係如果廣東歌咧 ，YouTube 超過一億人次嘅呢首歌。 如果唔係，都唔會得到呢一個咁好嘅成績 啦。係啊，超好，個個都識唱。 最高點， 甚至好多朋友都問我：，喂，你識唔識 Beyond 嘅？即係講翻 Beyond 嗰啲閃迪啊，俾佢嚟聽，因為佢覺得咧好。好羨慕，羨慕就係話，哇！你哋香港可以接觸到啲咁偉大嘅樂隊，咁亦都係覺得好期盼，原來呢首歌可以咁偉大嘅，因為呢首就係我都好喜歡嘅，都係最重要的一首歌之一，《海闊天空》。 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回应了理想，谁人都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據報在參議院內，各方正是研究部分的溫和提案，例如推動短暫沒收槍支的紅旗法，沒收可能對人構成威脅、精神不穩人士的槍械，以及在背景審查中將犯罪記錄的範圍擴大至青少年犯罪記錄，防止槍支落入有潛在威脅人士手中。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的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59点，跌55点，总成交金额9,07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72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5.6升4.2，阿里巴巴112.2升3.4，美团203.2跌5蚊，京东集团249.4跌4.8，盈富基金22.26冇起跌，中国海洋石油11.54升3.6，恒生中国企业77.9跌1.6，快手86.9跌5.5，药明生物71.25升1.4，南方恒生科技4.71，是跌4.2。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845，瑞士法郎8.035，澳元5.673，澳元是5.637，加元6.251，新西兰元5.065，欧元8.4234，每百日元对港元5.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303点，升69点，港金报17,350元，升4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54.77美元，卖出1,85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青葵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咧交通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道去金钟方向近住鸭巴甸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摩道。在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咧就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鲗鱼涌康怡广场北座二楼 S32至S36号铺大快活，鲗鱼涌康怡广场北座阁楼 M3号铺上海老路，筲箕湾东大街42至52号金来大厦地下 H 铺佳乐冰室，鲗鱼涌宝丰园 C 座何文田温康文天一座，东涌日东二村德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麦真系好正噶！ Yeah. CIP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申请期已经过了，想申请要等下期了。 还有的 CIP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网上 shopping 豪给你， 听着每晚 CIP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之后登入网站用创意答问题， 每日送出200元电子购物券，名额三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PS.RTHK.HK。 香港电台 CIPS 人人广播。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玉娇记》。 除了任嘉伦和迪丽热巴的跨种族之恋，配角的爱情故事亦都相当动人。范晶饰演的雪三月爱上紫砂饰演的先是梨树，但是后来又发现原来梨树接近他是另有所图。 国剧830《玉娇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00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古灵精怪开始咗啦！今个礼拜嘅古灵精怪嘅话题系，到底灵体系咪会附喺啲物件上面嘅咧？正如一套电影叫做《大闹广昌隆》，大家如果记得，一把油纸遮上面有一个女鬼附喺度，跟住人周围去。好，不如咁啦，我哋今日未听呢个故事之前，首先咧同通灵师 Jessica 倾偈先。Hello Jessica，Hello， 你好， 系啦。咁啊，琴日咧我同 Jessica 都讲过呢一个话题啦。咁佢都喺佢嘅之前都遇过类似嘅个案吓。咁不过咧嗱，不如咁啊 ，Jessica， 我哋未听你所讲你嘅面对嘅个案之前咧，有位听众朋友钟小姐咧吓，都同我讲及佢以前买过一样嘢，而呢一样嘢后来咧。都带嚟疑似有灵体翻咗屋企嘅故事嘅，不如我哋马上听完个故仔，然后就交俾你分享，好冇？ 冇问题。 我今次讲呢个故事咧，唔系想导人迷信，不过我想讲，我哋当我哋去买一啲旧嘢嘅时候咧，系需要好小心处理咯。我好多年前咧买咗一个樟木笼啊，咁咧就我系摆衫嘅，咁。嗰陣時個店主咧就話俾我聽係一個新嘅樟木籠，但我覺得係一個舊貨嚟嘅，因為佢嘅木質好靚啦，同埋佢嘅鎖頭咧唔係一般街上面買到嘅鎖頭嚟嘅，係好舊式嘅。因為佢個木質好靚，我都照買咗，一路都用嚟裝衫都好好，冇乜相安無事嘅。直到有一次咧，我咧就出差去咗大陸做嘢。就 overnight 咗一晚嘅，第二日我喺大陸翻嚟嘅時候咧，大約夜晚8:00啦，我未開燈咧，就發現咧個地板咧就好似有水印啦，咁我都知道大件事啦，咁開咗燈之後咧，就發覺咧其實只係廚房有一個水喉位，好少嘅滴水，但係因為滴咗一晚，屋企冇人，咁咧就令到嗰啲水滲咗出嚟地板嗰度。咁隔咗幾日咧，個地板就開始翹起啦。 我就需要咧，最后唯有系搬走晒啲嘢，住喺第二度地方，就重新装修铺个地板。咁有一个同事咧，就当时系女仔嚟嘅，佢就由细到大咧，佢都睇到鬼嘅。咁佢就好心啦，就话放工同我都好 close 嘅，佢话翻去帮我手执嘢好唔好？咁佢嚟到我屋企咧，就打开咗道门咧，佢就自己好快就话使唔使咁嬲啊咁样？咁我当时冇乜留意佢讲咩啦。咁佢跟住就问我攞杯酒饮，咁我就开始觉得有啲唔妥啦。咁然后咧，我就话不如落去食饭先。咁落到去咧，果然一落到楼下咧，佢就开始喺度喊啦。佢话我喺你屋企好惊啊！佢话因为我一打开门咧，我就见到有一个中年嘅女鬼咧坐咗喺你屋企啦。咁我都好惊啦。咁佢话呢个人可能都唔识你嘅，唔知系边度入咗嚟嘅啫咁样。咁佢话你有冇最近有冇一啲生活上大嘅改变或者决定？可能佢有啲唔开心，佢就搞到你个地板咁啦咁样。咁后屘我谂咧，就系唯一就系我有谂，当时有谂过想卖咗呢层楼，即系换楼嘅。咁后来食完饭咧，我哋就翻去继续执嘢啦。咁执嘢嘅时候咧，佢话你今晚去我屋企瞓啦，你唔好再瞓喺呢间屋啦咁。咁佢我哋执完嘢走嘅时候咧，佢就话俾我听，一路执嘢嘅时候咧，其实嗰只女鬼咧就坐咗喺嗰个樟木笼上高。咁佢话，而且有阵时咧跟住佢，想同佢打招呼，因为佢觉得只女鬼系见到佢。咁但系后屘咧，佢就一路都炸地听唔到，唔理会。咁就成日讲嘢大大声，开到电视机好大声。咁咧，然之后就话走，搞掂未啊？走啦，走啦咁样。咁落到楼下咧，佢又喊啦。佢就话嗰、那个女鬼跟住佢，佢话即系以佢自己嘅经验咧，就话逢亲呢啲嘢去叫你咧，你就唔好睬佢，唔好应佢。佢系因为惊咧，如果佢知道你系发现咗佢，同佢沟通到咧，就可能有嘢想你帮忙。或者会黐住你，有啲嘢跟住你咁样。咁后来我哋去到佢屋企，咁我话，咁我而家点算咧？佢话我建议你咧，就系掉咗个樟木笼。佢话你个樟木笼点嚟嘅咧？佢话我觉得佢系依附喺个樟木笼度嘅。佢话点解咧？因为佢打开我樟木笼嘅时候咧，就见到我用一个明星嘅海报系垫咗喺底。咁呢个我諗都係一般人好常嘅習慣啦。咁佢话其实呢啲不明来历嘅旧嘢呢，你唔知佢根本本身附咗啲乜嘢喺上高嘅。你就唔好用啲有生命嘅嘢，譬如花草树木啊、动物啊或者人像啊呢啲嘢呢就摆咗落去。因为呢佢就会好容易 attach 咗佢自己嘅灵魂喺上高啦。咁於是佢呢佢就叫我搵个锁锁返住个樟木笼，就掉咗佢，趁搬屋嘅时候掉咗佢。咁后咪我就掉咗佢囉。咁最后呢我都系其实我一路冇见过呢隻所谓嘅鬼嘅。不过呢我见我同事喊得咁凄凉，我又同佢都几 close 嘅，佢应该都唔会讲大话去呃我囉。咁最后呢，但係其实我一路装修完呢就拖长咗嗰个装修嘅，就因为老人家话呢喺农历七月呢就唔好搬屋，咁我就特登拖长咗个装修去到几个月之后，我其实都返去住㗎。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呀，即係大家有大家嘅空间，我又唔係害佢，咁我亦都唔知道再有冇佢存在。不过我亦都係住咗年几好安乐，因为装修完都好靓啦，咁自己住咗好安乐，年几之后我先再卖嗰间屋嘅。就係、 是。好啦，头先嘅故事呢就关于一个女听众啦，钟小姐啦，就买咗个樟木笼，而后来发生咗类似嘅事件啦。咁听完之后 ,Jessica, 你有咩睇法啦，关于头先所讲嘅故仔。 其实附物呢件事系存在嘅，都接咗都几多 case， 系因为有一啲买咗啲可能二手嘅 物品啊，咁跟住就有啲靈體喺度啊，咁 係咪通常都係二手物品先會有呢一個可能性？即係如果係即係新嘅，譬如佢買呢個係完全一個係工廠出嚟嘅箱，就應該就唔會嘅，係可唔可以咁講？ 都唔係嘅，其實二手變咗個機會大啲，因為可能你唔知佢之前存在咗幾耐啊，個物主又做咗啲乜嘢啊咁樣。 其實因為二手物品咧，我相信都唔係少有嘅，好多人都會有啊，不過我都有買啦，我都買嗰啲二手手錶啊，嗰啲蘇格嘅古董錶啊，二手古著啊，二手車啊咁樣。咁但係就呢啲係咪都冇乜得提防㗎？即係可唔可以咁話？ 都可以咁講，不過我可以講話，即大部分二手嘅嘢咧，我接 case 咁耐咧，都係會喺啲譬如洋娃娃啊、似人形嘅嘢度咧，會多有即個機會會 多 啲， 係 咪？ 咁我據知咧，你都遇過一啲咁樣嘅個案求助喎，不如分享一下。 係。好啊，咁遠喺幾年前嘅啦，都咁呢個係一個外國嘅一個求助個案嚟嘅。咁外國啲屋就大啲啦，咁個事主咧開頭就係發覺咧屋企嘅燈無釐啦間會自己開嘅。咁譬如佢夜晚瞓覺之前咁就熄曬燈啦，咁跟住第二朝起身啊，點解今日個廁所燈又開咗嘅咧？咁佢以為自己係咪唔記得咗熄啊咁？咁如是者過咗都幾個禮拜啦，得閒咧就係廁所燈開，得閒咧就係雜物房燈開，即唔同房嘅燈輪流都會開啦，甚至乎有時啲門咧又會自己開開閂閂啦咁樣。咁佢都覺得有啲奇怪，但係都冇特別理會嘅。咁直至到有一次咧，就開始發現咧屋企喺牆啦或者窗台嘅位置咧，有啲好似紅色嘅顏料啊。畫過，咁因為佢屋企係冇小朋友嘅，咁亦都冇特別呢啲紅色嘅嘢或者紅色衫啊、紅色嘅物件加過入佢間屋度，咁佢都覺得好奇怪，喺邊度嚟嘅咧？咁之後就有個可以見到鬼或者有陰陽眼嘅朋友去佢屋企咧，就話發覺咧覺得佢屋企有鬼，但又睇唔到係咪有鬼，咁佢就開始即係去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啦。 即係朝呢個方向去查揾啦。 冇錯啦，咁跟住就聯絡到我啦。咁我開頭去睇嘅時候咧，我就話：咦，係有一個小妹妹，咁佢係攞住個蠟燭咧喺佢屋企周圍走啊。咁我話其實你有冇去過啲咩地方？因為咧，我見到個 picture 就係嗰個小妹妹咧，就係一個好似啲賣物會啊，或者啲呢啲咁樣嘅地方咧嚟嘅。咁跟住佢就話啊，有啊，其實遠喺幾個月之前咧，佢喺賣物會咧就買咗個公仔。而嗰個公仔咧係象徵度幾高嘅，係一個好似天使咁嘅公仔。咁嗰個公仔手上面咧就攞住個紅色嘅蠟燭。 哦， 系啦，咁有个灵体咧就附咗落去呢个公仔嗰度。咁因为呢个万物会系一个二手嘅万物会，咁所以佢就觉得啊，会唔会系因为即系买咗呢啲二手嘢而惹到呢个灵体翻嚟咧？咁我处理嘅时候，嗰个灵体就系话俾我听，佢就附咗喺呢个公仔嗰度，而俾佢带咗翻屋企。 但系佢亦都唔系谂住做啲咩嘅，不过即系纯粹系。嚟咗佢屋企啦，於是就出門一下，周圍走一下玩一下，所以就留低咗一啲嘅痕跡，可唔可以咁啊？ 係啊係啊係，因為其實個靈體都好想離開，但係佢揾唔到個方法啊。咁所以佢就去做一啲嘢去令到即係 draw 佢 attention， 話俾佢聽，喂，我喺度㗎咁樣。 咁收尾你點樣幫佢啊？ 咁我就將個靈體送走咗，送佢去投胎。 咁嗰個公仔咧，公仔就要抌啦，係咪啊？即係唔可以再 keep。 係啊，佢都唔敢再 keep 啦，其實。 明白啦，其實咧，除咗講呢一樣附喺公仔咧，有陣時唔知啊 ，Jessica 有冇聽過以前咧，有啲人咧嗰啲冥婚咧，想揾太太嚇、啊，即係幫個可能過身嘅仔咁樣，就擺咗一啲公仔啊，或者擺一啲唔知乜嘢喺個路上邊咧。咁如果你執咗之後咧，咁可能咧就會。你莫名其妙地成为嗰个灵体嘅老公，有冇听过类似呢啲故仔啊？ 我系听过真系真正嘅即系灵体同灵体过世嘅先人嘅冥婚咯，就唔系话攞个公仔去做冥婚。 系嗰啲就揾啫，但系你见过或者你帮过手系咪啊？即系冥婚。 我冇帮手，但系我见过曾经有一个case 系佢屋企又系觉得有鬼。 咁跟住就覺得好似屋企多咗啲人，因為咁就揾我去求助啦。咁佢影相俾我睇間屋嘅時候咧，佢哋啱啱食緊飯，咁我就見到，咦你明明話俾我聽屋企有四個人，點解你會擺五套？ 佢自己主動擺多一對筷子。 系啦，咁跟住佢先话俾我听啊，其实咧就系、是、有个过咗世嘅仔啊，系啦，咁佢哋就惯性就系仲仍然摆个位喺度俾佢咁样，咁跟住再追查翻，我话唔系，但系你屋企有两个灵体咁、啊，咁系啦，咁我就话一个系男一个系女，相信佢哋系一对嚟个噃咁，咁跟住再追查翻先至话系啊，其实咧之前咧系有。想做過個冥婚，咁但係做到一半咧，就覺得啊，好似對方屋企人都唔係好合作啦，咁就停止咗。但係原來做冥婚嘅當中咧，對方嗰個女家嗰、那個女士咧，已經嫁咗去嗰個屋企度啦。咁佢哋唔知道原來已經做咗呢件事，原來已經嗰個女靈體嫁咗入嚟。咁佢哋就一路淨係擺一套碗筷俾嗰、那個仔咯。即係個新抱就冇咗嗰套碗筷，咁變咗個新抱同個仔又唔係好滿意，所以就即係搞住 有少少活動啦。但其實咧，如果就算好掛住一個過身嘅先人咧，其實係咪唔應該咁樣㗎？即係食飯嘅時候擺多對筷子，即係我覺得有我就咁聽，我覺得有少少恐怖感覺咯。會唔會？ 係啊，其實大家即係先人過咗身咧，其實大家都要去放手咯。先人亦都有佢自己嘅路去行咯。太重嘅呢啲嘅思念，其實會阻礙到嗰個先人之後嘅路。 冇錯，我都聽過。好，今日唔該曬，多謝曬 Jessica 嘅分享， 拜拜，拜拜。 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 眼前人有呢首歌曲，梅艳芳嘅歌曲吓，27度气温，相对湿度92%嘅雷暴警告延长到今日下昼2:30。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噶。先听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最后一次以特首身份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她总结过去5年期间的任期，表示无可否认是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挑战前所未有，风高浪急，但驱动她勇往直前、无畏无惧的是一份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的责任感。林郑月娥说，尽管社会对她的工作评价不一，但她可以大胆说一句，她已经交出一张无愧于自己的成绩表，为42年的公务生涯画上完整句号，祝愿香港政通人和，开创一国两制事业更加辉煌。林郑月娥提到，由爱国者组成的立法会有助提升特区的施政效能，已经建于第六届立法会以及至今运作不够半年的第七届立法会。她又说，事实告诉大家知道，如非确保爱国者治港，是无法落实多项工作，包括政府架构重组和港深两地的合作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的时候说，期望下届政府在过渡性房屋工作上再加把劲，拥有土地的发展商亦都继续支持有意义工作。他回应议员提问会不会加快兴建过渡性房屋的时候说，负责土地房屋的官员亦都希望快得一个月得一个月，但实际上推动项目有困难，不单只是程序和官僚问题，实际上是有很多工作要做。林郑月娥强调，房屋土地工作无法即时睇到成效，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房屋供应不应该受到楼价波动影响，一定要持之以恒，否则要追都追不回。她说，本届政府兴建公营房屋供应方面已经比上届政府的5年期多40%，深信未来10年有关数字一定会大幅上升。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增164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53宗确诊，同埋111宗无症状感染，都系以内蒙古占最多。53宗本土确诊个案中，内蒙古37宗，辽宁11宗，上海4宗，北京1宗。11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内蒙古93宗，吉林同上海各5宗，辽宁3宗。内地累计超过224000宗确诊，5226人。不治，超过28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61点，跌52点，总成交金额91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72点，跌160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5.6升4.2，阿里巴巴112.3升3.5，美团202.8跌5.4，京东集团249.4跌4.8，盈富基金22.28升两仙，中国海洋石油11.54升3.6，恒生中国企业77.9跌1.6。快手86.95跌5，药明生物71.2升1.35，南方恒生科技4.71.8系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09，瑞士法郎0.978，加元1.256，人民币6.681，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324点，升90点。港金报17,35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41美元，卖出1,85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J One and Three Lillian Wong at your love。 Demo 名真係叫懸崖嘅，英國嘅白崖。音效上呢，我有時聽英國嘅一啲電子嘅 band 嘅歌呢，佢哋好多時都會用返啲舊少少嘅電子樂器嘅。咁所以我有譬如落咗 Theremin 呢啲鬼味少少嘅電子聲啦，咁另外有一啲比較假嘅 choir， 嗰陣除就係啲好 vintage 嘅聲。 星期一至五下晝5点到7点，波城奔神 騷動真愛，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对组合可以是跳舞，也可以是音乐创作，跨越不同年号，歌曲依然得到大家的喜爱。将人生阅历汇聚音符，写出乐迷心声。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浩，日本组合音乐特辑。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姐妹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啊！ 喂，你好， 做咩转晒台 啊？我的小狗啊， 转晒台，啊！佢哋每一次咧打俾 Derek 咧，都用不同嘅方法去捉弄佢啊！ 系啊， 系啊，吓真系好曳啊！啲同学仔好曳。好，多谢 Derek。嗱，开始我哋星期四啊，今日同你倾偈噶啦吓。今日咧，你打算带啲乜嘢知识俾我哋啊？ 猫狗廿二文。 系啦，今日咧我就认为，依两年咧，我就面对多好多人离开香港啦，咁样就见上就会有好多人带动物走。咁咧，我就认为咁好多人咧都有好少部分人咧就会自己安排嘅，不过大部分人都搵嗰啲 即係 移民公司 幫寵物， 幫寵物做 agent 係啦。但咁樣就即係其實咧成件事咧，咁我明嘅，其實諗自己走都特別，如果喺個情況要移民嘅，都好大、大即係、就是、大頭佛咁樣啦。 嗯， 不過咧就啊，即係諗埋只動物就好似好複雜。不過咧，我就想今日咧就整成件事冇咁英文叫 mysterious 啦，冇咁啊。冇咁神秘啦嚇，咁就變咗咧就冇咁神秘，就希望我可以慳好多。我諗聽眾好多，如果要走嗰啲聽眾咧，或者咁樣慳佢哋好多錢啦。因為其實咧成件事就唔係，即係睇你去邊個國家啦。就不過一般嚟講，而家帶只動物去上飛機走咧，其實都唔係咁難嘅啫。 因為我哋感覺上，我哋覺得嘅就係唔好話咩啦。你要移民啦嚇，講緊嘅就係譬如可能你要帶佢去上飛機去第二度嘅話，我哋感覺上覺得係好複雜嘅一件事咯。即係要做啲乜嘢嘅文件啊？我要去 要檢疫， 我連首先揾邊個我都唔知道啊！ 佢又冇 passport， 又冇身份證， 佢又冇 passport， 我點？ 我同 我婆去搭飛機，佢都咁諗嘅。 啱啱見到 你 阿婆，你 唔使咁話我嘅。 阿婆就即係成件事去機場啊，又要等人去排隊啊。 咪咯， 不過成個過程其實好簡單嘅。 嗯。 好啦，第一樣嘢咧就我第一樣嘢就係睇下你只狗飛唔飛到先。 点解咩？ 佢 又 飞唔飞到 健康状况？ 你点知佢飞唔飞到啊？ 你知系点样啊？ 扁面狗唔会飞嘅。 咩咩？ 扁面狗唔飞得？ 你讲真嘅。 老虎狗唔 扁面狗，扁面狗，扁面猫吓飞得嘅。 点解嘅？原因系咩啊？ 因为嗰啲航空公司唔想负责。 哦，因为惊嗰、个 风险高啊， 压力系嘛？ 风险高啲。惊佢哋本身偏向系你喺个机舱好紧张啦。我相信好多航空公司咁多年都有濑过嘢啦。咁即系同啲佢可以好衰嘅，有啲好多都好严重嘅，好多呼吸声啦，咳咳咳咳啊，咁样咧就喺个紧张情况底下咧，佢越紧张，佢喉咙越肿。咁样就落机嗰阵时只嘢就死咗噶啦。 呢个咧，我想问阿 Dr. Henry， 呢个系咪已经系一个叫做不成文嘅规定，同埋系所有航空公司都系噶啦？ 航空上各个航空公司个 list 可能有少少唔同，不过咧就有啲可能仲严啲啦。不过咧就一般航空公司都唔俾噶啦。所以你譬如啦，有啲狗种你谂唔到啦，譬如西施狗、臭臭、boxer 啦、沙皮狗啊，有啲布贴 pit bull 贴你啦， 猫都系嘛，你话系 拉萨啦，系啦，Japanese chin 啦，全部走唔 哇好多、啊， 系 啦，嗰啲仲长啲噶，我有即系可以 猫咧，猫波猫系咪嗰啲咩波斯猫嗰啲啊？ 波斯猫啦，系啦，有啲异国短毛都走唔到噶，我计所以譬如有啲苏格兰。接耳啊，即係嗰啲扁鼻哥，其實我認為我自己個人做醫生，我就認為有啲唔公平嘅。我認為有啲唔係隻有呢啲扁面嘅狗都會有呢個危機嘅。所以啦，不過有好多都有，所以就 咁。如果嗰個主人咧話，我願意 take 呢個 risk 咧。 冇嘅唔得嘅，系而家你肯睇个 risk 啫。不过你如果个航空小姐去 check 你只动物，见到只狗死咗个创伤，我谂好难代替咧。 哦 ，OK， 系啦，所以呢个第一样嘢，所以你狗飞唔飞到系一个麻烦嚟嘅。咁、 okay. 有啲 我当飞到啦， 系啦，有啲譬如天竺鼠啊，我嗰日先有个客嗰度喊就系话，我只天竺鼠走唔到点算啊，咁样啦吓，咁样就啊。其實咧就係嘅，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唔會接受任何鼠類到動物嘅。 哦， 係 啊， 驚佢走甩咗一個倉就走啊。 公司肯飛嘅。 嗯，咩話？ 所以咧做少少 research， 有幾間航空公司係俾只倉鼠飛嘅。 OK， 嗯。 咁仲有啲乜嘢係唔飛得啊？如果聽你咁講，就係貓狗嘅話，佢哋又要規定啦，扁面又唔得啦， 係 啦，倉鼠唔得啦， 咁嘅嘢啦，係啦，係啦。不過就其他寵物。全部即系雀仔好似难嘅，不过就其他冚唪唥嗰啲鼠类动物都 难 都有得飞到。难 意思系得嘅，系咪鹦鹉？因为有啲鹦鹉都好多人都话动辄几万蚊啊，十几万一只鹦鹉，佢唔会劈低嘅啦，我估。 系啦，系啦，我就未接触过鹦鹉要飞，不过呢个就要自己做个 research 啦。不过又因为我主要睇医生就睇病就系多啲你咁嗰啲有毛嘅动物啦，乱血动物啦，嗰啲大部分都飞到嘅。系啦，你啲动物合法都有办法，不过如果系鼠类动物就好难飞嘅，因为真系有。成个世界， 即系首先第一关嘅话，先要问清楚嘅就系究竟你嗰只动物飞唔飞得，系咪？即系走唔走得？系啦，咁我当我自己通过， 咁大部分啲人都飞到噶啦， 系啦， 变咗 我当我通过啦， 系啦， 咁我要做咩啊？第二关就系要揾你啦。 系啦， 做 body check。 佢第一样嘢咧就要唔系揾我，要因为咧世界有二百几个国家，我系其实冇可能答到你每个国家嘅要求系乜嘢噶啦。 系、 不过咧佢任何要求，即系特别对医疗上嘅要求，我都帮到佢啦，梗系帮到个人啦。 嗯。 所以咧就第一样嘢你做咧就上去你去个国家个领事馆个网页，就系 check 佢个要求系乜嘢。好、多时都好简单嘅啫，即系几时做乜嘢咁样嘅啫。就来来去去都几样嘢嘅啫，就打针啊，有啲地方要你杜虫啊，个个地方都需要你上机前要七日至十日内做个检疫啊，喺个兽医诊所做个检查，话佢 OK。安全可以上到飛機，因為飛機會有個要求啦。就記得咧，就好多時我哋做完個檢查咧，嗰張紙都要去漁農處抌個人嘅， 所 以咧要預啲時間。系啦，預預啲時間，因為好，我試過有啲人咧就漁農處 weekend 唔開門噶嘛，咁啊上星期六日，咁啊個人星期日飛，星期六帶嚟，咁就企咗喺度啦，佢就基本上聽日飛唔到咧，因為冇嗰張紙。 即係 我做完都唔夠嘅，要去漁農處等個人嘅，所以咧就呢啲咁嘅嘢啦。咁加埋咧，好明顯你仲要去漁農處睇下香港出口有冇特別要求啦。嗰段時間都容易嘅啫。同埋咧就最尾一樣嘢就飛機啦，你要好明顯預定 book 個飛機咁啊，好明顯飛機會有要求啦。譬如咧就個籠有幾大啊，上飛機頭先講品種個航空公司都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呢啲都要知道咯。咁啊，上飛機都幾得意嘅，上飛機都有好多嘢，一般人都冇。即係嗱，飛機咧，其實只動物咧，你 check 清楚，因為上飛機咧，有啲航空公司好好嘅，俾你當係 check in luggage 去應付只動物嘅。 即係擺喺自己附近， 喺你隔離咯， 係擺附近係咯。 哇，咁好 多。咁樣就唔係咧，就 cargo 啦。譬如咧，有啲飛機 啲貨物一齊， 唔放心喎。 系啦，有啲飛機咧就有啲咧，譬如有啲 Boeing 737咧，就我舊時中意模擬曬駕駛嘅，都係知道佢下面咧就個倉咧 cargo 咧就冇冷氣嘅，冇恆温嘅，所以佢哋啲咁嘅呢類嘅飛機就唔會俾你飛咯。有啲飛機離開啲好忙嘅機場都唔會咯。不過係咯，所以你要問清楚啦。不過就有少部分特別啲細品種咧就可以可以喺你隔離嘅，喺有啲航空公司。咁後面你的狗要符合有啲要求啦，梗係 唔好太 騷擾，係啊，唔可以騷擾其他人啦。不過一般動物都如果係咯，即係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動物事噶啦，梗係。所以啊， 咁有冇飛機餐食噶？ 系啊，个肚饿咁点啊？去厕所点啊？ 呢个都系噶，好多人会问嘅。咁记得咧，即系上飞机前咧，就千祈唔好即系上飞机前喂大餐啦，因为你落机就混乱到爆噶啦，啲嘢可能作呕啊，其他嘢就起码四个钟头前喂少少嘢食俾佢，咁样就成个过程中都会有水饮啦。起码如果短期我都建议你唔需要摆嘢食喺个 笼 喺个笼入边嘅，不过好明显有时系十几个钟头佢都就要啦。 其实佢系咪都要一张机票同埋个钱系咪系点样计噶？ 个钱就好多时航空公司分开同你计嘅。如果有啲好好嘅，当上可以带上去行李带上去机咧，佢真系睇下你如果你只动物唔过你个即系 啲啦 十公斤或者咩嘢俾你带上飞机，嗰个突出嚟嗰啲公斤数就要俾钱咯。你同埋你个飞机飞几远就要俾多几多咁解。 好多谢晒多 Eric 吓，咁啊今日长知识啦，知道咧吓带动物去帶度又有好多嘢留意啊。咁嗰啲扁面嗰啲更加要一早作定呢一个准备啊，原来唔带得嘅。好多谢多 Eric， 我哋下个礼拜 同 一 时间再见， 谢谢你啊， 谢谢再见。 OK， 好啊，12:30我哋听即安剧，我哋听日10:00。在香港电台带来丰收繁荣，再见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今晚噶啦。我约咗家姐食饭要走啦。 诶，咪住，我部相机好似仲喺你度啊，嗬？ 好似系啊。 唉，唔好好似啦，系喺你度噶啦。哎，咪啦，我而家咧就同你翻屋企攞先。如果唔系，都唔知几时先攞得翻。 家姐，我翻嚟啦。 阿俊豪家姐，好耐冇见、啊。喂，豪仔，你家姐冇乜嘢嘛？叫佢冇反应嘅。 喂，佢听到噶，佢黑紧面啊，可能系唔想见到你啊。好噶，佢黑紧面啊，可能系唔想见到你啊。 喂，唔系嘛？点会啊？我同你家姐不嬲都倾到偈嘅，等我嚟吓。阿俊豪家姐，喂，冇见一排、啊，瘦咗又靓咗，饱满咗又精神咗嗰啲啦。 哈，私分啊！嚟咗啊！ 哎，做咩一个人坐喺度咁闷啊？唔煲下剧咁样？咦，哇！你买咗新电脑喎、啊，嗰款真系又好新啊！哇，咁舍得嘅，犀利喎！啊，同阿豪仔咧新买嗰部啊，一模一样啊！ 家姐，乜你做乜攞部电脑嚟用啊？ 我部坏咗嘛，细佬，借你呢部用下系咪唔得先？你有好多嘢唔俾得我知嘅咩？ 死啦！我冇 delete 嗰啲嘢添。 吓唔系嘛？你咁小心， 细佬，我而家讲嘅嘢你唔使听噶啦。呢度静静鸡喺度睇埋晒啲乜嘢啊？ 哎呀，俊豪家姐，其实咧睇下呢啲咧， 睇下呢啲调运工作安全守则，冇咩大不了啫嘛。 调运工作安全守则，哦系咯，都冇咩大不了啫。 思芬，你唔使帮佢啦，佢睇埋晒呢啲咁嘅嘢。又是去考牌啫嘛，然后去建筑工地揸住嗰个吊运起重机械啊嘛， 有咩分别呢？咪又系一份工， 两个字危险。 都唔一定嘅。嗱，我喺工地都做咗几年嘢噶啦，你睇下而家都冇穿冇烂啦。 喂，思芬啊，安俊豪点同你啊？我细佬嚟噶，又靓仔过你，又高大过你，系咪先？ 咁系。 即系嗱，你都系啦，你都觉得系啦。嗱，我头先喺网上面睇到嗰个吊运意外嗰啲新闻啊，你知唔知有几恐怖啊？ 睇过喺一个兴建天桥嘅工地里边，一名机手操作住一部轮胎式起重机，吊运紧一批唔同长度嘅铁枝。吊运途中，两支铁枝因为松脱跌咗落地面，击中一名工友，令佢严重受伤啊嘛。 系咯系咯，你都睇到啦嗬，思芬，你听唔听到啊？严重受伤啊，整亲佢块面咁点啊？严重整亲佢块面受伤啊！ 诶，明啊，家姐，唔好咁激动，唔好咁激动啊！激动到个妆都花埋，你都唔靓啊！真系阴公， 哎呀，冇化妆、 啊， 原来冇化妆嘅样同化妆一样。 哦，咁啊真系 开心翻添， 真系人美花娇啊！真系，喂，但系你要对阿豪仔有信心先得噶嘛。即系佢对今次考牌就好认真、好勤力温书嘅，好似头先嗰单意外咁样啦。牛仔，你学过噶？话俾家姐听，意外嘅原因系啲乜嘢？ 佢点会识啊？ 意外嘅原因系因为长度不一嘅铁枝被捆绑埋一齐去吊运，再加上啊工友用咗错误嘅方法去捆绑铁枝，同埋啊有人经过吊运路线嘅地方。 哎，犀利，全啱。 我点知道你两个啊，有冇夹埋嚟呃我噶？呃我唔识嘢啊！你两个讲乜都得噶啦，同埋啊，识得讲个意外成因又系点？咁又点啊？要识得预防个意外发生先至有用噶嘛？ 嗱，家姐，一步一步嚟。嗱，要先揾出个意外原因，先知道下一步我哋点样去预防噶嘛？系咪？ 咁啲工友应该点做啊？ 首先将不同长度的物件一定要分开吊运，防止它们变得松散，然后工友要使用适当的索具和正确的方法将物件捆绑，要划清吊运区和做好围封和张贴告示，最后要采用适当的吊运路线，避免危害到其他工友。 即是就这样的，听完你们这样说，你觉得我就会安心的了吗？ 诶，家姐放心、啊，喺工地做嘢就唔止工友要遵守工作安全守则嘅，工地负责人啊，又或者管工都有责任噶。嗱，就以呢个 case 为例啊，佢哋就要为吊运工作提供一啲已经被检验作为可以安全使用嘅吊具，又或者系索具咁嘅。嗱，安排适当嘅吊运路线啊，提供安全吊运同埋嗰一啲捆索训练俾工友。仲有啊，要确保埋工友咧系遵从安全嘅吊运程序同埋嗰啲绑索方法嘅。所以啊吓，俊豪家姐冇你 点啊？ 即系喺工地工作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守则就要遵守嘅，唔使担心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哼，唔担心就假啦。你哋睇下，嗱嗱嗱，就好似呢单咁啫嘛。嗱，呢单恐怖啦啩。 呢单新闻话有个机售咧就操咗一部轮胎式起重机，咁佢就将一批砖咧就从地下吊上五楼、哦，咁但系啲砖咧因为只系用两条尼龙带绳咧就绑住喺块卡板上面，咁当时天气又恶劣、哦，风势又大，吹到啲砖咧就喺半空个跌翻落嚟，击中咗一名工友，令到佢头部受伤，打中个头啊！真系用乜嘢冇命啊！ 嗱，家姐一听就知个问题喺边啦。第一个工友用咗唔适当嘅吊具同埋用错方法去捆绑嗰啲砖块。第二喺恶劣嘅天气嘅情况底下，要暂停所有嘅吊运工作噶嘛？ 啊，仲有啊，仲有啊！当吊运系进行之中嘅时候咧，任何人都唔可以进入吊运区 嘅，系啊， 亦都唔可以停留喺嗰啲吊运物嘅下边。嗱，万一咧有啲吊运物喺吊运嘅期间跌咗落嚟。都可以避免啊！嗰啲工友被嗰啲坠下物咧就所伤啊嘛。 嗯嗯嗯，家 姐，你知唔知啊？喺每一次进行吊运工作之前咧，都要做足检查，确保安全，我哋先会开工噶。 检查啲咩啊？ 即系例如咁，起重机械咧就必须要定期由合资格嘅工程师测试检验嘅，咁啊确保起重机械安全操作。嗱，使用之前咧，亦都要由合资格嘅人咧就去检查，确保起重机咧系冇唔正常嘅地方，同埋安全咧先至可以开工嘅。嗱，进行吊运工序之前咧，仲要视察工作场地嘅环境，例如系地面嘅情况啊，附近嘅高压电缆啊、障碍物啊，同埋天气状况等等嘅。 啱啊，要使用合适同埋已经检验嘅吊索，而吊重物悬吊嘅准备功夫咧，系要由受过训练同埋合适嘅索具工咧去处理嘅。 嗱，而操作员咧就要确保吊重物系唔会超过起重机械嘅安全操作负荷，所有嘅支重脚撑咧都要完全伸展，当然啦，仲唔少得啊，要用合适嘅底垫添啦。嗱，咁样咧就可以防止翻机啦。所以话阿俊豪家 姐，你又听我咁多啦，系咪即系都可以安心好多咧？ 嗯 嗯，唔系啦唔系啦，嗱，一人有一部，一系咁啦，阿思芬。你答应我以后每个星期呢就搵三晚上嚟同阿豪仔呢就温习，直到佢呢考到个牌为止，咁我就安心啦。 吓、 啊、一于咁话啦，思芬，顺便留低喺度食埋个饭先啦，我而家开始去煮饭啦。 而家先开始煮，咁请问几点先有得食呢？ 疏忽吊运而出事，做足安全勿迟疑。我是安俊豪。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的法例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然违反了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当初时辰，才可兴奋吗？